嗱，我哋粤语堂而家喺处讲紧《使徒行传》，嗱，今日要讲系第七、第八两章。嗱，我俾佢一个好有趣嘅一个题目：你嘅信心属哪类型？嗱，喺住《使徒行传》嘅第七章、第八章，俾我哋见到其实系有好多唔同种类嘅信心。究竟我哋嘅信心又属边一种类呢？嗱，喺住结束嘅时候，我哋会翻嚟一齐嚟到睇呢一点。上一次我们跟大家讲完第六章《使徒行传》，就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是诬告使提反，他们说他毁谤神、毁谤摩西，说他藐视律法、藐视圣殿。于是使提反就讲了一篇道来到回答犹太人领袖对他这些指控。这一篇的道可以讲得是在《说使徒行传》里面是最长的一篇道。使提反一开始一结尾都是讲到神的荣耀 Shekinah。 当他在讲这篇道的时候，真的在他的面上反映出神的荣耀。在使徒行传的六章十五节说他的面貌是有天使的面貌。有解经家说给我们听，天使的面貌可以解释做他的面上发光。我们知道在说旧约有另外一位神的仆人，他的面上是发光，就是摩西。摩西去到山上和神来到会面，他和神面对面是沾了神的荣耀，沾了神的光。落到山下，阿伦和其他的以色列人都很惧怕，所以摩西后来要用个面纱来到遮住自己的面。以色列这个民族是唯一和神立约，并且是有神的荣耀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很可惜，神的荣耀渐渐离开以色列人。首先是离开了会幕，撒母耳上的第四章，然后离开了圣殿，以西结书的第十章。神的荣耀再一次透过神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以色列人的当中，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接受，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使提反首先提出，他说神其实在以色列人的身上真的有很大的恩典，在属以色列人的先祖的身上。他是要证明他是没有毁谤神，他绝对高举神，他知道神将他的恩典给以色列人。阿伯拉罕就是希伯来人之父，阿伯拉罕是出于一个拜偶像的家庭，但是神呼召他。在《使徒行传》的七章四节说，神呼召他，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就是迦南地。好多时我们以为神呼召阿伯拉罕，他就立刻站起身，拍拍他的屁屁就去迦南地。原来不是，原来使提反告诉我们，阿伯拉罕是留了在哈兰，直至到他的父亲死了之后，他先进入迦南地。神应许阿伯拉罕他的后人将会成为一个大国，但是阿伯拉罕离开吾尔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是连一个仔一个女都没有，所以我们见到阿伯拉罕是凭住信心离开吾尔。首先使提反讲到以色列人，说他们恃住自己的传统，恃住自己是阿伯拉罕的后人，觉得很骄傲，而他们是疏忽了他们个人和神的关系。在说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都一样来到是闹以色列人。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的基督徒都很相似，有很多的人都是由基督教的家庭长大，但是这个不等于是一个真正的信心。每个人都需要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有很多在树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小朋友，长大了之后就怎样？读大学，离开了屋企之后， 就唔再敬拜神，唔再翻教会。嗱，呢个真系系好可惜。嗱，我哋每人都需要有一个个人同神嘅关系。嗱，使提反跟住系讲出约瑟同埋摩西嘅故事。嗱，从约瑟同埋摩西嘅故事，能够见到有样嘢，就系以色列人真系好反叛神。每次神将佢嘅使者差派去以色列人嗰度，以色列人第一次都唔会接受，要去到第二次先至接受。嗱，约瑟同埋摩西就系有两个好好嘅例子。记唔记得神报梦俾约瑟，话佢听佢将会救赎佢嘅家人。佢发梦发到日月同埋十一粒星都向自己敬拜。他发梦发到十一个和群是向自己的和群来到敬拜，就是告诉他有一天是会救赎他的家人。但是当他讲给他的家人听的时候，他家人怎样回答？创世纪的三十七章八节，难道你真的要作我们的王么？难道你真的要管辖我们么？他们都不相信他，他们都不接受他。要去到第二次落到去埃及，当迦南地是有饥荒的时候，他们才接受约瑟，约瑟就真是打救了他的弟兄和他的家人。摩西都是一样，如果我们记得摩西，他自小就在埃及的皇宫长大，他是埃及的王子。他有一次他见到两个希伯来人在处打交，他就去做和事佬去劝交。结果两个希伯来人怎样跟他讲啊？出埃及记的二章十四节，谁立你作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有没有见到这个回答其实是跟约瑟的兄弟回答约瑟是一模一样啊？哪个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啊？哪个立你做我们的王？我们不要你来到审判我们，我们不要你来到管辖我们，完全是一模一样的回答。结果摩西最后杀死了一个埃及的士兵，要逃亡到去基甸的旷野，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结果荒废了四十年。四十年后摩西再回到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以色列人仍然都是不信，以致他们再荒废了另外的四十年，一共荒废八十年。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不可以进入迦南地。第一代的以色列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没有人能够进入迦南地。使提反的敌人说他藐视摩西，使提反说什么？其实你们才是真正藐视摩西，你们没有接受到他。而使提反同样说，当耶稣基督来到他们的当中，他们一样是这样对付耶稣基督。他第一次到自己人的地方来，自己人倒不接待他。约翰福音的一章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五节怎么说？以色列人都说，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王。有没有见到这个回答又是同埋约瑟的家人同埋以色列人对摩西讲的话是一样？除了该杀，我们没有第二王，我们不要你来管辖我们，我们不要你来作我们的王。耶稣基督是要第二次回来，以色列人才会真正的接受他。在处何西亚书的五章十五节，神说，我要归回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我才会再次回来。使提反的敌人不单止说他藐视摩西，还说他藐视律法。而使提反呢，调翻转头说，真正藐视律法的是你们自己，是你们以色列人的祖宗。早在说神颁律法给摩西的时候，摩西在山上，山下的以色列人在说做什么？叫阿伦帮他们做一只金牛出来给他们拜，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其实 以色列人早在埃及的时候已经拜当地的偶像，在主约书亚记的24章告诉我们听，而去到迦南地他们又拜埋迦南地的偶像，神未颁十戒给他们，他们已经破了两戒。哪两戒啊？就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同埋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都未俾十戒俾佢哋，佢哋已经系破咗两戒。嗱，神继续系派先知去到佢哋嗰度嚟到系劝佢哋，佢哋连好多嘅先知都杀埋，最后系要俾神驱逐到去巴比伦，佢哋先至系唔再拜偶像。嗱，使提反喺《使徒行传》嘅7:42话神就转念不顾，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这一句的话同埋保罗在《罗马书》的1:24同埋1:26是很相似。保罗说世人硬着心，神就任凭他们。使提反又引用阿摩斯书的5:25-27，话以色列人是外表虔诚敬拜神，但是他们的内心是充满了偶像。然后在《使徒行传》的7:42，使提反问他们，你们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神的吗？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骂以色列人，哇，见到这么多神迹奇事，喂，怎可能还在那里拜偶像，怎可能做这样的事？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需要问一下我们自己，现代人没有人会承认我们拜偶像，但是只要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神放在哪里，很容易就被我们见到我们自己的偶像在哪里。使提反的敌人不单止骂他藐视摩西、藐视律法，亦都话佢藐视圣殿。我上次都同大家讲过，呢、这个亦都系以色列人点样嚟到诬告耶稣基督，就系话佢藐视圣殿。所以使提反就讲出咗会幕同埋圣殿嘅历史。使提反话，其实喺树吾尔同埋哈兰，神已经同阿伯拉罕同在。当时阿伯拉罕都未踏足去应许之地，神已经是与他同在。以色列人未出埃及，当时未有圣殿，甚至未有会幕，神已经是同以色列人同在。使提反说神岂是住在人手所建造的殿宇里面，是神创造一切，神不需要人为他建造什么的建筑物来给他居住。反而就是以色列人恃住自己有圣殿就怎样，就藐视神。他们说只要圣殿还在，耶路撒冷是一定是不会沦陷，结果他们是错了。使提反讲完了这一篇道，我需要是有几样东西是需要澄清，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很着重圣经无误，但是就因为这一篇道有很多的人都说使提反所讲的和旧约圣经是有很多出入的地方，所以我们今次是看三点。第一点就是使徒行传的7:14，使提反说约瑟叫他的弟兄大雅各全家是来到埃及，当时一共是有75个人。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在旧约创世纪的46:26-27，同埋出埃及记的1:1-5，都话当时进入埃及的雅各全家是70个人。究竟是70个人定是75个人呢？就似乎是有矛盾啦呢度。但其实呢度唔关使提反嘅事，呢度系两部圣经翻译有少少嘅出入。在70字譯本就是第一部由希伯来文翻译做希腊文的旧约圣经，在说创世纪的46:26-27，和出埃及记的1:1-5， 都的确是讲当时雅各家是有75个人，不是70个人。嗱，点解会咁样呢？因为计算的方法是有啲唔同。70士亦本话75个人，因为加多咗雅各嘅仔马拿西同埋以法莲，佢哋有五个子孙，所以70加5就系变咗75。所以是两部圣经译本计算人数的方法是有点不同，而不是说史提反是讲错了。史提反是身为一个讲希腊文的以色列人，他当然是引用70士译本，所以他是讲有75个人。另外有一样是表面有矛盾的，就是使徒行传的7:16，经文说，于是雅各下了埃及，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又被带到示剑，葬于阿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末子孙买来的坟墓里。骤眼看上来，这节的经文告诉我们听，雅各是被葬在示剑，但是在树创世纪的50:13说雅各是被葬在树迦南地万利前麦比拉田的洞穴里面。究竟雅各是被葬在示剑定是葬在麦比拉田的洞穴呢？我们要知道史提反所讲的我们的祖宗是指什么人。我们的祖宗就是指雅各的12个仔，12支派的先祖。雅各的12个仔的确是葬在示剑。在《使徒行传》的7:16，圣经学者耶柔米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证实了雅各的12个仔就是葬在示剑。雅各自己呢，他临死的时候跟他的后人说，要将他和列祖葬在希伯伦的麦比拉田间的洞穴里面。他的列祖就是他的祖父祖母阿伯拉罕和撒拉，他的父母以撒和利白加，还有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利亚。有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了，喂，他最喜欢的妻子好像不是利亚，是哪位啊？是拉结。喂，为什么他会不跟拉结一起葬在树希伯伦呢？原因就是拉结是死在路上，所以他是被埋葬在伯利恒。现在圣诞的佳节伯利恒最出名是什么？耶稣基督出生的地方，拉结就是葬在伯利恒。还有第三个似乎有矛盾的地方，就是究竟这个示剑的墓穴是阿伯拉罕买的呢，还是雅各买？在使徒行传的7:16说是阿伯拉罕所买，但是在树创世纪的33:18-20就说是雅各买。究竟是谁买？如果我们记得的话，阿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他首先去到示剑，他是捉个坛来到敬拜神，创世纪的12章。好多的解经家都说，喂，你去到人家的地方，你说足坛就足坛，你说敬拜就敬拜，有这么便宜的事？所以很多的解经家都说，阿伯拉罕是很需要先买了示剑，然后先在那里来到足坛来到敬拜。但是在创世纪的12:9说阿伯拉罕渐渐向南迁移，离开了示剑。所以当雅各回到去示剑的时候，已经死无对证，这个地是不是属于亚伯拉罕？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雅各是需要重新再次向哈末的子孙来到买这块地。所以两个应该都是有买到这块地，完全是没有矛盾。我们见到史提反的这篇道，他是为自己解释，说他是没有藐视到摩西，没有藐视到律法，亦都没有藐视到圣殿，反而是以色列人，他们恃住自己有圣殿，恃住有传统，来到是藐视神。史提反讲完这篇道，以色列人就咬牙切齿 禁住自己对耳仔，惊住使提反会得再讲啲佢哋唔鍾意听嘅嘢出嚟，冲上前就将佢推咗出城门外，嚟到将佢处决，搵石头抌死佢。记唔记得另外有一位系俾以色列人带出城门外处决嘅系边个啊？耶稣基督。嗱，使提反佢因为至死忠心，所以佢得到咗生命嘅冠冕、胜利嘅冠冕，就系启示录嘅二章十节所讲。嗱，使徒行传同埋路加福音都系路加医生嘅手笔所写嘅，系嘛？所以两部书形容耶稣基督嘅死同埋使提反嘅死都非常非常之嘅相似。喺住路加福音嘅23章34节，耶稣基督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喺住使徒行传嘅7章60节咧，使提反话：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喺住路加福音嘅23章46节，耶稣话：父啊，我将我嘅灵魂交在你嘅手里。使徒行传嘅7章59节咧，使提反话：求主耶稣接收我嘅灵魂。系咪好相似啊？嗱，仲有咧，喺住路加福音嘅22章69节，话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系去到父嘅右手边，佢坐咗落嚟。但是在使徒行传的7章56节，使提反见到天上耶稣基督在父的右手边站起身，来到是迎接自己。第七章之后第八章就是讲到扫罗的事。我们知道扫罗日后就变成了写了很多新约书信的保罗。其实在《使徒行传》的7章尾，路加医生已经是留了一个伏笔在这里，7章58节，说作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当时见到了发生在使提反身上一切的事，他都见到。但是很可惜，在《使徒行传》的8章3节，说扫罗却残害教会，进各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他开始逼迫教会。使提反的死其实对扫罗是有很大的影响。我相信他一生人永远不能够忘记使提反最后讲的那篇道。他不能够忘记使提反向神的祷告，他不能够忘记使提反荣耀的殉道。有一天他将会和使提反一样的为主来到是殉道。圣灵就是用了使提反的事迹来到是影响扫罗，帮助他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能够是改变，能够是接受耶稣基督。当扫罗逼迫教会的时候，教会就向外发展，离开了耶路撒冷，真是去到犹大全地，去到撒玛利亚，甚至去到地极。我们见到神用逼迫来到是完成他的大使命。当撒旦逼迫教会的时候，就是好像风吹种子撒种一样，将门徒将使徒分散到去不同的地方。分散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是 diaspiro 这个字，就是意思就是撒种，一模一样的意思，分散就是撒种，在这个希腊文。神真是透过这个撒旦的逼迫，就是将他的福音是传到去全个世界。好多人见到使提反身上所发生的事都好惊，哎呀死啦，神唔好叫我为佢殉道啊，我唔得㗎，你唔好叫我为你殉道。但神冇叫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为佢殉道，但神叫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理所当然的。但係唔好咁开心住喎。好多时为耶稣基督而活，把自己当作活祭，其实是比为耶稣基督而死更加的艰难。你每日都要活出一个美好的见证，将自己献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嗱，第八章扫罗对教会嘅逼迫，同埋腓力为教会传福音，就形成咗一个好强烈嘅一个对比。嗱，呢个腓力唔系使徒腓力，我哋知道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当中都有一个门徒叫做腓力，但系呢一个唔系门徒腓力。他是和使提反一起被揀选出来做执事。他最擅长的是什么？是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的21章8节叫他做传福音的腓力。神差派他去到撒玛利亚来到传福音。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很憎恨的人。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以色列是分开南北两个国家。南国就是犹大，北国就是以色列。北国是首先是被亚述国是灭了，然后亚述国是将以色列人带到不同的国家，将他们分散驱逐，然后很多这些人就和当地的人结了婚。这个正是亚述国所希望发生，他们不希望以色列国能够合一团结卷土重来，他希望是将他们分散。所以当他们回到撒玛利亚，就被犹太人藐视他们，说他们跟外邦人结了婚，叫他们做杂种，是犹太人所很不喜欢的人。耶稣基督呢也都叫门徒起初不要进入撒玛利亚人的城，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但是你说不是吧，施洗约翰和耶稣基督都有跟撒玛利亚人来到传福音。其实这个就正是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跟撒玛利亚妇人所讲的话。救恩是出于犹太人，是先给犹太人，当犹太人拒绝接受的时候，救恩就临到外邦人那里，当然亦都是包括撒玛利亚人。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五节，腓力就落到去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在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上次我都跟大家讲过，就是去到使徒行传的第五章，只有使徒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但是去到第六章呢，连使提反和腓力都有神迹奇事的能力。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神迹奇事是要来做什么的？是将人指向神的话语，是印证神的话语，是吗？所以很多时代的开始，每一个新的时代，例如神颁发旧约，摩西、约书亚是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例如一个新的时代，先知的时代，以利亚、以利沙是满有神迹奇事在他们的身上。新约呢，颁发新约的时候，耶稣和门徒是有神迹奇事。但除此以外，在圣经里面，神迹奇事是少之又少。每一个新的时代，神就说这班人带领你们进入新时代的，是我差派到你们当中的仆人，你们要相信他，所以给他们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其实神迹本身不能够是令人相信，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就是最好的例子，很多人见到他的神迹奇事跟着他，但是去到最后都是不会相信。神迹是带领我们去到神的话语。等阵我们就会见到有一个人叫做西门，他就是很喜欢神迹奇事，但他不是一个相信的人。等阵我们会来看西门的故事。讲回腓力，一方面他是被逼迫，另一方面他是不住地来到传福音，而他是有大大的喜乐。有两部书是很着重人得救了之后有大大的喜乐，在圣经里面是哪两部书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部都是路加医生所写。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啊，说地上有一人得救，天上就怎样啊？就有大大的喜乐，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腓力都是有大大的喜乐。 啊，点解佢咁喜乐啊？因为佢系透过神迹奇事医治撒玛利亚人，当佢哋身上有病，佢帮佢哋医治。喂，见到人哋身体康复，你开唔开心啊？当然开心，系嘛？见到人身上有被鬼附，能够系将鬼赶出嚟。但系最开心嘅系乜嘢啊？见到人灵魂得救啊，接受耶稣基督，所以腓力系有大大嘅喜乐。嗱，当地上有大大嘅喜乐，见到有人得救接受耶稣基督，撒旦就会点啊？撒旦就唔开心啦吓，撒旦就唔喜乐，佢就会出嚟搞鬼，会出嚟捣乱。嗱，喺施洗约翰嘅事工、耶稣基督嘅事工同埋保罗嘅事工都系一样，你会见到当有人信主，撒旦就出嚟搞搞震。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撒旦透过扫罗，他是好像一只咆哮的狮子来到攻击教会，是吧？但是当他见到还有人信主的时候，他就怎样？他就影响西门，用西门是教会里面的人来到影响教会里面的事工。有没有见到又是一次内忧外患，里外来到夹攻教会？这个西门是懂得邪术的，中文的和合本用邪术这个字，但是邪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会做些令人惊讶惊奇的事。这个西门就是有这个能力，能够做令人惊讶惊奇的事，所以他们都相信了西门所说的话，叫他做神的大能者。但是西门他神迹奇事的能力是从哪个而来？是从撒旦而来。所以我时时都说，去到末世的时候，我们对神迹奇事是要很小心。在圣经里面有七节的经文是讲到末世是有假的神迹来到迷惑人。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但是你说不是神给很多人有医治有神迹奇事的恩赐的吗？但是你们如果注意的话，我刚才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是有神迹奇事，但是慢慢就会没了，是吧？这个教会时期开始是有神迹奇事的能力，透过耶稣基督，透过门徒的工作，但是使徒的时代还未终结，你会发觉这个神迹奇事医治的恩赐已经是消失了。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如果大家留意的话，四福音里面有没有神迹奇事啊？绝对有，耶稣同埋门徒，是吗？使徒行传呢，有没有啊？充满神迹奇事。但是使徒行传之后所有新约的书信呢，包括自己懂得神迹奇事的保罗所写的书信，有没有提到神迹奇事？有没有提到医治啊？没有了。在说新约这个使徒时代未终结，使徒的恩赐、神迹奇事的恩赐已经是消失了。当提摩太身体有事，个胃不舒服，保罗是不是说你快点找个有医治恩赐的帮你医治啦？不是，保罗跟他说你喝点酒啦，对你的身体是会好。保罗自己的身上有一根刺，他有医治的恩赐，他都不能够医治。雅各书当有人病了，是不是说你快点去找一个懂得医治、有医治恩赐的使徒啊？不是，大家为他来到祷告。所以在说使徒的时代还未完结，这个神迹奇事和医治的恩赐已经是消失了。西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被撒旦利用他，用他的神迹奇事来到迷惑当地的人。不单止西门的能力是来自撒旦，他还是妄自尊大，使徒行传的八章九节。其实腓力的神迹奇事和西门的神迹奇事就有很大的对比。腓力的神迹奇事是将荣耀归回给神，是带领人去神的话语那里。西门呢，是将神迹奇事的荣耀归给自己，他是妄自尊大，而背后的搞鬼的人就是撒旦。 当腓力的信息散开，当很多人开始接受腓力的信息，跟随西门的人就越来越少。经文是说西门自己都相信了神，究竟这节的经文是什么意思呢？怎可能一个人是被撒旦来到利用，另外又有节的经文说他自己亦都相信了？我们不妨用另外的一个角度来到看，究竟他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的上高？他的信心是建立在神迹奇事的上高，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高。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西门是追求神的话语，从来没有说他有认罪悔改，但是有话他对神迹是非常之的好奇，他是希望使徒能够教他怎样能够行神迹奇事。我刚才都讲过，有很多人见到耶稣基督行神迹奇事，当时他们就以为自己相信了，但是最后发觉原来自己不是真正的相信。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连鬼魔都相信世上只有一位神，雅各书的二章十九节。所以相信不代表真正得救。西门继续跟住啲使徒，唔系因为佢想更加认识神、学习神嘅话语，就系我头先所讲，佢系想学习神迹奇事。佢甚至系想贿赂使徒，俾钱俾使徒嚟到系学习神迹奇事。呢个亦都系原因，英文系有个字叫做 simony 呢个字。simony 解释系乜嘢啊？就是用钱来到买教会的地位，来到买教会的特权，就是 Simon 这个字，就是由 Simon 西门这个人所出。西门他是想买神迹奇事的能力，这个就是他想用他的钱来到影响教会的人，影响使徒。其实在圣经里面，福音和利益时时都是有冲突，在《使徒行传》里面重复是出现。在《使徒行传》的第五章，阿拿尼亚撒菲拉就是因为钱财他们欺骗圣灵。今日的例子就是见到西门希望是用钱财来到买神迹奇事的能力。还有呢，在《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当保罗是见到有个被鬼附的侍女，头头他都不想医治他，后来没办法医治好了他，但是这个侍女的主人就很不开心，因为主人是靠着侍女，因为这个侍女被鬼附是有神迹奇事，来到是呃人钱，所以帮这个主人赚了很多钱。现在侍女被保罗医好了，没有这些能力，所以他很生气，他去报官，希望将保罗来到收监。另外《使徒行传》的十九章呢，保罗去到以弗所传福音，好多人信咗，影响咗一个铁匠嘅生意。呢个铁匠系做咩生意噶？系专门做女神阿底米、做庙宇、做偶像嘅一个铁匠。所以多人信咗主，佢嘅生意就影响咗。佢就煽动啲民众嚟到暴动，希望将保罗赶出以弗所。所以我哋见到喺树圣经入边，福音同埋利益时时都会发生冲突，但系福音系非常之嘅宝贵，系远远超过任何嘅财物、任何嘅钱财、任何嘅身外物。点解我话西门唔系一个得救嘅人呢？因为彼得闹佢嘅话，我哋就能够知道，彼得话你嘅钱同你一齐灭亡吧。灭亡这个字很少是用在信徒的身上。还讲什么啊？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一节，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的面前你心不正，你与神的道无份，你的心术不正。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二十二节又说，你当懊悔你这罪恶，祈求主，或者你心里的思念可得赦免。 嗱，呢度话佢需要懊悔就系悔改。嗱，基督徒我哋仍然会犯罪，我哋都需要悔改，但系非基督徒就更加需要认罪悔改嚟到接受耶稣基督，先至能够得救。嗱，经文话你心里嘅思念，思念呢个字其实系有负面嘅意思喺入边，系解释你嘅诡计、你嘅计划、你嘅阴谋。若果你是悔改的话，或者你这些这样的阴谋诡计是可以是能够是得到赦免。另外经文又说他是在树苦胆之中，又有经文说他是被罪来到捆绑。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西门不是一个真正重新得救的人。而从西门自己向彼得的回应亦都能够看到他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他所关心的不是哎呀我怎样能够是与神和好，他所担心的是哎呀 我要避免神的审判、啊、神不要审判我。他甚至是叫使徒来到帮他祷告，他自己不懂祷告，他叫门徒叫使徒来到帮他祷告，他根本跟神完全是没有关系。在西门的身上我们见到是有些很得人惊的事，一个人是可以很接近被救赎，但是始终都没有被救赎到。你看看西门的身上，他曾经是听过福音，他曾经是见过神迹奇事，他亦都是口里相信，经文说他相信，是吧？还有呢，他是受了洗礼的，他洗了礼的。在说使徒行传的八章十三节告诉我们，但是他始终都没有相信到。所以洗礼不等于一个人就是得救。那他还缺少些什么？就是好像等阵我们会讲的一个太监埃提阿伯的太监是能够一心的相信。其实西门的事迹和在树马太福音的十九章、马可福音的十章和路加福音的十八章都是很相似的。记不记得有一个少年的官走来找耶稣基督啊，他说我怎样是能够进入天国，他甚至说我至少已经守了神的律例典章。耶稣基督跟他说什么？你还缺少一样，就是你要变卖了你的家财来跟随我。耶稣基督知道他的偶像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少年的官真的好像西门，他们都不能够好像太监一样一心来到是相信。我刚才讲过，很多时候我们的身上都有很多的偶像，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精神放在哪里，这一切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根据早期的教会、早期的教父，西门就是第一个反对教会的敌基督。我们知道在约翰一书里面是讲了话，末世的时候有很多的敌基督，早期的教会就是说西门就是第一个。西门又跟第八章尾求真道的太监成了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神差派天使叫腓力去向这个太监来到传福音，腓力就放下一切去找这个太监。可能我们今时今日是没有天使来到叫我们同人来传福音，但是圣灵会不断这样提醒我们要去为主来到作见证。我们亦都需要是自己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来为他来到作见证。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时候，神是一定是会答应。上一次大家记不记得我讲无敌Dwight Moody 的事，说他是每日都要跟人讲耶稣，是吧？每日都要跟人讲属灵的事。他会问啲非基督徒，他说你接受了耶稣基督没有？他会问基督徒你爱不爱耶稣？他甚至亦都会问基督徒，他说你今日的属灵境况是怎样？有一次他就真的去问一个弟兄，你今日的属灵境况怎样？结果这个弟兄非常之反感，即刻同无敌说关你什么事啊，我同神的属灵的境况。 嗱，而家好多人都会咁讲噶，系嘛？系我同神嘅关系唔关你事。穆迪点样回答啊？呢个系所有基督徒嘅事，你唔好话唔关我事。所以我哋见到穆迪真系一个毫无畏惧为主嚟到作见证嘅人。嗱，呢个埃提阿伯嘅太监，佢系行咗200里路嚟到耶路撒冷。你话唔系，佢坐马车嘅噃，系佢可能坐马车，但系佢都需要旅程成200多里，去到耶路撒冷圣殿嚟到敬拜，佢都唔够，佢再追求神嘅话语。佢喺处读以赛亚书嘅53章。嗱，我讲过现今世代唔系好多人会追求真理，但系仍然都会有人追求真理。啊，我哋好需要向神嚟到祷告，俾我哋有机会接触呢啲人。嚟到向他们传福音，就是好像腓利一样。当腓利走近的马车那时候，他发觉太监在读以赛亚书的53章，神已经准备好这个太监的心来到接受腓利给他的见证。其实我们见到无论寻求神的人，无论是愿意为神作工的人，我们都需要与神合作。永远都是神的主权，是人的责任。你见到这个太监，不是说神拣选了他，他就坐家什么都不做，他行成200里走来耶路撒冷，他再要追求神的话语。他有这个心，神就差派腓利向他来到传福音。腓利呢又是一样，他要愿意服从神，神就打开门给他有机会跟这个太监来到传福音。我们说这个太监所读的是以赛亚书的53章。我以前有一个旧约的老师，他很喜欢就是在树圣诞的期间就会去到犹太人的家拍门，读什么啊？就是读以赛亚书的53章。他怎知道哪个是犹太人的家啊？你见到哪个人的门框右手边有个盒仔，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啊。这个是 Mezuzah，就是他们跟住《申命记》的6:9，在树门框的右手边会挂一个盒仔，里面是有经文。我的旧约老师就会是读以赛亚书的53章，那些犹太人就会说，你不要读新约啦，我们都不信新约的。我的老师就会跟他说，我不在树读新约，我在树读你们的旧约以赛亚书53章。53章的1-2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出身，53章的3是讲到耶稣基督的生平和事工，4是讲到他的救赎，他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5-9是讲到他为我们舍命，10-12是讲到他的复活。其实讲的话和四福音里面所记载是差不多一模一样，这个是旧约里面的预言。以赛亚书的53章和很多其他新约的经文都有连带的关系，我今日是没有时间讲，我会留在树 PowerPoint， 大家有兴趣可以 download 来到欣赏。这个太监不能够明白以赛亚书53章，神就差派腓力解他听，打开了他的心眼。在使徒行传的8:36，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喂，沙漠地带，哪里来水啊？我绝对相信这个是一个神迹奇事来。在使徒行传的8:37，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节的经文和合本是有小点，有小点就是说不是全部新约的手稿都有记载这节的经文，和合本说有古卷是有记载。我们绝对没有理由怀疑这节的经文不是出于原稿，因为他和新约的经文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样。在树罗马书的10:9，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差不多是一模一样。 嗱，早期教会一个人受洗之前系要见证神。嗱，呢一个太监佢回答佢话：我信耶稣基督是神嘅儿子，呢、这个就系佢嘅见证。喺犹太人嘅心里面，佢哋系好睇低太监。但是我们见到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无分种族无分贵贱，所有人任何人都可以接受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见到福音的扩展在说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已经慢慢是去到全个世界。为什么我会这样说？使徒行传的第八章我们见到埃提亚伯的太监是得救。埃提亚伯是 Ethiopia， 是黑人来的，他是一个黑人的太监，他是含的后裔，创世纪的十章六节。使徒行传的第九章呢，我们将会见到下一次就会讲大扫的扫罗，他是接受耶稣基督，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闪的后裔，创世纪的十章二十一节。另外呢，去到第十章我们知道福音是传了给哥尼流，是吧？哥尼流是该撒利亚的人，是亚佛的后裔，创世纪的十章二至到五节。我们知道洪水之后神毁灭了所有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重起炉灶，我们全部都是闪含亚佛的后裔。在《使徒行传》的八章、九章、十章，我们见到神的计划已经是将福音的种子传开去，显含亚佛的后裔，代表是向全世界来到是发展。来结束的时候，我们回来看看我们今朝早一开始就说什么？有很多不同的信心，究竟我们的信心是属哪一种类的信心？透过使提反的那篇道，我们见到犹太人恃住他们自己是有传统。我都讲过，在树基督教家庭长大的未必一定是成为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自己有跟神的关系。神是没有孙的，神是只有仔女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与神建立我们的信心。第二点呢，有好多人你问佢系咪基督徒，佢会话我有翻教会噶，系嘛？翻教会就变咗好似系基督徒咁样样，唔系啊！翻教会同系基督徒系两码事嚟，就系好似以色列人咁。哎呀，我哋系有圣殿，我哋冇事噶，恃住圣殿系嘛？翻教会唔代表乜嘢，我哋每个人需要同神有个人嘅关系，我哋需要读经，我哋需要祷告嚟到建立呢个关系。亦都有人呢，你问佢系咪基督徒，哎呀我系好人一个啊，守晒十戒㗎喇我。这个就系好似犹太人恃住自己有律法。我话好似系少年嘅官一样，要接受神嘅人都系缺少一样，就系点样？就系好似呢个太监咁样，要有一个一心嘅相信。我哋亦都见到西门啊，系一个我哋嘅尴尬。一个人居然可以见过神迹奇事，听过福音，说自己相信甚至是受洗，但是仍然都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都要需要是很小心。如果我们真的好像这个太监有一心的信心，我们都应该有行为的，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要好像腓利一样是有心来到是传福音，为神所用来到是服从神，而因为有人的得救而大大的喜乐。有没有见到太监和这个西门的信心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西门见过神迹，他居然不相信。太监有没有见过神迹？太监没有见过神迹。但是太监追求的是什么？是神的话语。西门就是没有追求神的话语。所以我说，不是说你见到神迹你就会相信，你见到神迹之后会信的跟王大仙没什么分别，是吧？我们基督徒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就算见到神迹，是将我们带回去神的话语扎根，这样才能够是真正的相信。其实我们今天的经文和马太福音的十三章撒种的比喻是有很强烈的一个关系。为什么？ 撒旦嚟到逼迫教会，就系话将门徒杀出去、分散出去，系嘛？呢、这个就系杀种呢、这个字，我同大家系分享过，将福音系带到去唔同嘅地方，种入唔同嘅泥土。有啲咩嘢嘅泥土啊？有啲好似将使提反处死嘅犹太人，塞住自己只耳仔冲上前去，佢听都唔要听。你同佢传福音咩？门都冇，就系、是、好似。撒种嘅时候有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了，马太福音嘅十三章十九节。亦都有啲人咧见咗神迹，哇自己相信，哎呀神医治咗我，或者系神帮咗我，但系因为唔系扎根喺神嘅话语度，就系、是、好似种子落喺浅土石头地上，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至到二十一节，亦都有人好似西门一样，撒喺树荆棘里，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嘅思虑、钱财嘅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马太福音嘅十三章二十二节，西门嘅问题系咩嘢啊？他的偶像就是神迹，他的偶像就是钱财，这一切都挤住了，以致他不能够真正的相信。我们都需要好像腓利和太监一样，做撒在好地上，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节，有没有见到这里讲什么啊？人听到明白了，我所以我话系要扎根喺神嘅话语嗰度。太监就系因为佢扎根喺神嘅话语嗰度，佢追求神嘅话语，以致佢系能够一心嘅相信。我哋嘅信心又属边一种呢？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让我哋一齐低头祷告。主啊，我哋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有使徒行传的第七章和第八章，见到是有不同的信心。我们的信心又属哪一种呢？是不是好像犹太人一样，我们恃住自己是在教会的家庭长大，我们恃住自己是有回教会，就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信徒，定是好像西门一样，甚至是有洗礼，甚至是说自己认为自己相信，但他始终都没有相信到，定是我们能够好像太监、好像腓利一样，是能够一心信主，还是有行为来到表现，来到是服侍你，来到是将你的话语广传，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